活动一开始啊，采访一下各位，每天一杯奶，您做到了吗？ 一般情况下，我每天都会喝奶的。 我们不喝，老人孩子也要喝呀，总要保证他们的营养吧。 谁规定一定要喝奶的呀？只要能保证这个营养就可以了，吃什么都行。 只要能保证营养，吃什么都可以。请问一下，有什么食品可以简单一杯就能补充各种的营养元素呢？羊奶就能做到。瑞麟羊奶是由纯羊奶干燥而成的，不含蔗糖，口感顺滑，奶香浓郁，温水一冲就化，而且啊还有一层奶皮呢。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活动当中立减了159元，只要99元一盒。而且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只要订购一个月的羊奶量，还要多送一盒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。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198元啊，喝一个月的羊奶粉还能再得98元的金丝黄菊。 嗯， 等于说今天喝一个月的羊奶粉您才花到100来块钱。 是， 怎么算今天都是赚了。 是， 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其实提到瑞麟乳业啊，现在很多北京家庭都知道了。 嗯， 它来自于陕西富平，是最大的奶山羊基地县。秦源乳业呢是陕西富平的知名乳企，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，是荣获过陕西省乳制品协会颁发的羊乳制品金奖、优秀业态奶奖以及诚信经营奖等多项殊荣。 嗯， 它也是中国人保特约承保质量的乳品企业，所以给家人喝的奶就应该是这么过硬的品质。 对呀，平时小饿小困了，少吃零食，多喝羊奶，1954千焦的能量可以让身体活力十足。中午外卖快餐又辣又油，喝杯羊奶休息一下，上百种的营养元素和活性物质对身体有帮助，还有不含蔗糖和特别添加的植物甾醇、硒元素和益生菌，爸妈喝更舒心。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原价是516元的一个月瑞麟羊奶粉，现在只要198块钱，而且还有一盒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免费送给您，抓紧时间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916的朋友说啊，上次我朋友给我带了几盒金丝黄菊喝。 嗯， 这一大杯水就泡一大朵菊花，特别好看也很养生。 是， 听说今天订一个月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送，那就订两套试试看呗。还有2618的朋友说，这个季节啊应该多喝水，每天到办公室呢泡杯菊花茶挺好的。 嗯， 赏心悦目又好喝，多好呀，而且呢还是不花钱免费送的，那一定不能错过。 是， 还有2788的朋友说，喝你们瑞麟羊奶已经快3年了，已经习惯了，就算是没有赠品啊也得坚持喝。 是的，都说北京人实在，只有自己觉得好用的产品才会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就像在我们瑞麟旗舰店里面，经常可以看到几位好朋友或者是一大家子来参加活动。 嗯， 七大姑八大姨、同事、同学或者是邻居，只要他认识的，他一定会实在的告诉您真实的感受。所以啊，我们也是希望您能够加入到瑞麟的大家庭当中，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原价258元的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99元一盒，而且订购两盒就送您价值99元的金丝黄菊一盒了，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说到这款金丝黄菊啊，一定要介绍一下。 嗯， 一盒20朵，一次只需要泡一朵金丝黄菊就可以了。 对， 那金黄色的茶水飘香四溢，清香甘甜。平时火锅烧烤吃多了，经常加班应酬的，天天对着电脑工作的，一定要泡杯金丝黄菊喝。 对， 好看好喝，对身体也好。市面上一盒是98元。 嗯， 那今天呢，订购一个月2盒的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。 是， 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都说好身体是好习惯造就的，羊奶粉它不是药，它需要我们每天的坚持。不管您是家用订奶还是超市买奶，每个月都得花100多块钱，100多块钱就是一顿羊快餐的钱，就是孩子一堂补习课的钱，就是吃两斤龙虾的钱。但今天的100多块钱可以喝到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。最后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原价516元的2盒羊奶粉，加上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，一共才花到198元。加油打电话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咿呀！ 官民，知世恶，愿担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尤俊达看了半天，眨巴眨巴眼睛，点点头，心想：嘿，我要长这么个脑袋多好啊！哎，在斑鸠镇真就出了这么一位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他愣到这儿了。你看程咬金长得不好看，尤俊达还羡慕得了不得呢。程咬金呢，一看伙计闪在一旁，什么东家来了，他呢也仔细观瞧，一看眼前这个人身高八尺，细腰炸臂，头戴扎金，身穿箭袖，头上二龙斗宝，绒球突突乱颤，十四盼沙腰，丝鸾蛋，双搭蝴蝶扣，下边是灯笼穗，大红中音，青缎子，白底儿窄腰快靴，往脸上看，紫微微一张脸膛，黑中透紫，紫中透亮，海下微虚，正在壮年。你是什么人啊？我就是酒楼的主人。你是东家，不错，好啊，我找你不到，寻你不着，你是欺男霸女，胡作非为，今天程大爷要为民除害。程咬金在会友楼连吃带喝，吃饱了喝足，不但不给钱，还打了伙计，把掌柜的举起来要给摔死。正闹得不可开交，会友楼的东家到了。方才啊，卖私盐的在程咬金面前说闲话，说会友楼的东家是个恶霸，欺男霸女，欺负顾客。当时火冒三丈，冲着东家大骂不止啊。会友楼的东家听了半天，心里琢磨，嗯，这个人还想暴打不平，哎，这人挺有意思，我得教教他。他满脸陪笑，这位好汉爷，别生气，你把掌柜的给我放下。哎，家有万贯，还有一时不便，千不是万不是，都是我掌柜的不会说话，你把他放下。有什么事儿冲我说行不行？放下，我给你往哪儿放？哎，你往那儿放，有什么事儿看我的面上行啊。不放下，我手没腾下来，没法揍你。放一扭脸，瞧见该睡缸了。这该睡缸啊，到了多半下，里边油汤子、涮茶壶的水呀、菜底子都飘在上边。他来个大头冲下，你呀就在这儿把董把掌柜的头给扔到该睡缸里了。可把伙计吓坏了，赶紧往外拽呀，把掌柜的拽出来。哎呀，一阵呕吐啊，漱了口，嗓子还挂着油呢。哎呀，东家，东家，这买卖没法干了。这个丑鬼竟敢大闹我们会友楼，你看桌子也周了，盘子碗也摔了，弟兄们也打了，你看我身上伤，你给我们报仇啊。只见东家把脸一沉，你少说几句，要是你不得罪客人，他能打你吗？啊，退下。一转身看着程咬金微微一笑，朋友，您是干什么的啊？卖耙子的。好啊，咱们是不打不成交，这么办，你先到三号雅座等我，我把前边事安置安置，回头 咱俩再谈行不行？伙计们，你们归置归置后面的东西。 是。 程咬金一想，干嘛？叫我等着你，你叫官人去啊？嘿，那我也不怕，等就等。程咬金腾腾腾进了雅座，掌柜的一瞧，火大了。诸位，你瞧瞧咱们东家平常日子说话挺横，今儿个碰见个卖耙子，人也叫他打了，家事也叫他给摔了，他都跟人家挺客气，我是愣给好汉牵马坠镫，不给赖汉当祖宗啊，这个买卖我不干了。伙计说，对，不干了，不给我们出气，没完。尤俊达一听，你不是不干吗？好，跟我到账房去。掌柜的跟他来到了柜房，一掀帘子，从格子里拿出了新金账，翻开账簿子，掌柜的，咱们结账。过去啊，有那么个不成文的规定，火吃东一笔清，东吃火一笔抹，就是你打工的和东家算账，你必须把账结清，要是老板吃伙计呢，那就一笔抹，欠多少的那么地了。尤俊达说，掌柜的，我聘你倒是给我支应门面，去年你妈死了，你借了200两银子，对不对？ 对。 你一年挣多少钱？ 60两。 连年节啊，送礼呢，不足80两。好，你还账。 啊，掌柜傻了。 是啊，欠200两，你干了这么些天，顶多80两，欠那么多呢。 这，掌柜说，这么办吧，那我干到年底行不行？能不能勾账？ 好，勾账。尤俊达也够痛快的，干到年底把账就给勾了。你给我好好照应着啊，不许给我得罪客人，有伤去治去，我掏钱。随后叫伙计把里边收拾收拾，把大厂拿起来穿上，挪开了板凳，开了门，叫伙计下板，对门口人说，诸位到里边给我赏个脸吧，刚才打架各位差一点没受了误伤，咱们呢是每位给炒俩菜一壶酒，饼面随便要，我请客，诸位赏脸，里边走，请就请，走吧。大伙一听，嘿，还是尤东家是外场人啊，咱们走吧，甭回家吃饭了，晚饭带出来。一会儿楼上楼下前厅腰栓后堂全都坐满了，在门口啊还有70-80位在那等着呢。掌柜的生气直咧嘴呀，心想，这叫做买卖呀，这叫往里赔呢，白吃白喝。嗨，你拿钱我往里赔，怕什么，我挺着吧。外边这一忙活时间可挺长了，程咬金在雅座待不住了，早就喊上了，怎么着，把我稳住，找官人去了，你们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，我怕这个不怕啊？东家在哪儿呢？过来。正嚷着呢，尤俊达来了，挑帘笼来到里边，冲着程咬金一抱拳，尊兄请了。程咬金没念过书，不懂得什么叫尊兄，以为人家说他刚才动兄呢，忙说，啊，动兄请了。尤俊达说，嗨，我说尊兄啊，是尊称您是我哥哥。 那你别拽文，我没念过书，大字一横念扁担，哪知道尊兄是哥哥呀。 啊，尊兄是称呼您是哥哥。 哦，我是哥哥。 那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把我稳住，派人到衙门里叫来当差的抓我呀？ 没有啊， 我诚心想教您，我看着您就投缘，咱哥俩得教一教，你打听打听，我姓尤的，开的这座酒楼是为赚钱的吗？我是为交朋友。尤俊达这句话可是掏心的话。那么尤俊达是干什么的呢？书中暗表，他是江洋大盗。 绿林的贼呀，说好听是绿林好汉。尤俊达家住在东阿县武南庄，在绿林中做了多年的响马。这尤家楼就是会友楼，就是用劫来的银子开的，为的是结交过往的英雄好汉。尤俊达这么说，他真是想跟程咬金交朋友吗？是，因为他看上程咬金这个大脑袋了。怎么看大脑袋好啊就交朋友啊？这里有事儿，您把这段书听完就明白了。再说尤俊达大哥，您是不是渴了？喝点茶。怎么你不抓我呀？咱不动动手比试比试？不，嗨，比试什么呢？您请坐，沏壶什么茶？这么办吧，来一壶香片，来一壶龙井，伙计快准备，一会儿都给沏上了。哥哥，两壶茶您对着喝。好，那就对着喝。刚才我吃了一桌子菜，这会儿还真有点渴了。他咕嘟咕嘟喝两碗茶，哎呀，这一打架可又饿了。好啊，伙计，要一桌上等酒席。伙计喊下去了，就听后灶上刀勺齐响，一会儿的功夫刷刷刷就摆上了，杯盘罗列，热气腾腾。程咬金往这一坐，这么一瞧，是比我那三等酒菜好。是啊，尤俊达是绿林人出身，吃过见过这桌酒菜，可以说是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仙石，应有尽有。随后尤俊达亲自执壶给程咬金满满的倒上一杯，自己又满上一杯。来，哥哥，咱们碰一杯。你真请我呀？啊，你真交我这么朋友？啊，我可是穷的分文皆无啊，吃完饭没钱。嗨，我有钱呐，我掏钱呐。要是这样我可吃了。我跟你们打了半天架，你倒跟我交朋友，世上有这种事儿吗？有啊，咱们是不打不成交，那我可就喝了。哥哥您喝吧。程咬金呲喽这杯酒进去了。 哎， 你要真叫我喝呀，这杯太小了，换大碗行不行？嘿嘿，我就是酒包，穷啊，喝不起呀，真馋呐。好好好，哥哥给您换大碗，给您满上。哥哥呀，您贵姓啊？ 我不贵。 哎，说贵姓是尊敬您的意思。哎，没告诉你我不认字儿吗？你跟我还拽文。你姓什么？我姓程啊，叫咬金，号叫志杰，乳名一郎。小时候我妈因为我长得寒碜叫我阿丑，我有外号叫程老虎。尤俊达一听，嘿，名字还论套啊。哥哥您都做过什么？ 嗨，不怕你笑话呀，我什么都不会呀。 我从记事那天起就是打架斗殴，抓切糕，抢馅饼，卖过私盐，大闹东阿县，在监牢里蹲了三年多，谁开赌场我都分他一半。哦，哥哥家里还有什么人住在哪儿啊？ 哼，我们就是孤儿寡母，家住在斑鸠镇。 尤俊达闻听噗呲一笑，哥哥我光问你了，你是不是应该问问我姓什么呢？ 可不是嘛，真格的，那你姓什么？ 我姓尤，名通，字俊达，有个外号人称黑面判官。 那你家里有什么人呢？ 有我母亲，有你弟妹。 那你家住哪？ 住在南边武南庄。 哦， 程咬金把大眼珠子一逛的， 我知道你谁了，你就是武南庄的尤庄主啊，正是小弟。嗯，赵吉没说话，暗想他是大财主，家里骡马成群，会跟我交朋友？不对，哎，我说小尤，哎，哎，大哥，你怎么这么叫我呢？啊，叫你小尤是好听的。我听说你是大财主，你怎么欺男霸女，欺负我们镇上的老少爷们呢？哎，尤俊达说，哥哥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看我在哪欺男霸女坑人了的，我都是没看见，有人跟我说，哎呀，人言可畏，哥哥呀，我要是那种人，你在这打着我的伙计，把我掌柜的给塞到泔水缸里头，连砸再祸害，你得祸害多少钱？我对你怎么样了？不拿你还当朋友吗？就这一点你该信服我呀。哎，对呀，那他怎么那么说呢？谁说的？刚才那个吃饭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俩小子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，他们是诚心的冒外，对不对？对了，哥哥，这么办，咱俩交个朋友，你在我身边品一品，我尤俊达哪点做对不起乡亲的事儿，看着没有，我这脑袋在这摆着，随时你取我项上人头。行，小尤儿，冲这几句话我爱听，咱俩对脾气，不过咱俩不能交朋友啊。你们家骡马成群，我是穷小子，睁开眼不知道在哪儿吃饭，我们能交到一块儿吗？你别看我不认识字儿，可是我听说书的说，交朋友也得门当户对，跟那娶老婆是一样的。哥哥，您错了，咱们要交真心朋友。真心朋友什么样？不是真心朋友，叫我不得善终。哎，别别起誓，别急，喝着喝着。哎呀，程咬金想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刚才有人说坏话，本来我没钱吃饭就没理，把人伙计也打了，掌柜的也给伤了，人家请我吃饭，管他什么主意呢，我先捞他一把再说。想到这儿，他呜呜哭起来了。尤俊达一愣，哥哥你怎么了？ 兄弟啊，我跟你说呀，我难受啊，我在这又吃又喝的，我妈在家里还饿呢。 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怪兄弟我想的不周。伙计，哎，东家要一桌上等酒席给老太太送去。是了，伙计喊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酒席做得了，都装在了圆笼里，弄上个挑子来问程咬金，客爷，您说这桌酒席往哪儿送？ 哦，斑鸠镇一进西村口路北头一个门，就是那个地方。我姓程啊。 好了，伙计答应一声，挑起了圆笼给送去了。尤俊达说，哥哥喝吧，别难过了，咱们俩交真心朋友，从今儿个起，哎，这个买卖就算您的了，您可以天天来，这个雅座不卖座了，给您留着，咱们哥俩相交，好友必比。 程咬金把酒碗放下了，比什么？ 比那三国的周瑜和鲁肃相交。你听说过这两个人吗？ 嗯，听说书的说过，周瑜、鲁肃知道。 鲁肃鲁子敬有钱，周瑜穷，他们哥俩交到一块了。哥哥您不嫌弃，我还要到您家里给您的老母亲磕头去，我要拿你的母亲当成我妈，这好比鲁子敬到周瑜家登堂拜母。 嗯，好好，那喝喝。 这哥俩一边聊着一边喝着，那个伙计挑着圆笼滋嘎滋嘎，很快来到斑鸠镇西村口头一个门，上前叭叭叭一敲门， 冲里边喊，有人吗？开门。老太太以为程咬金回来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，阿丑喂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你可真是妈的好孩子，你偷人家王二掌柜的耙子，你叫我这脸往哪儿放啊？伙计在外边一听，心想，得，这位爷耙子都是偷的。原来王二起来瞧见耙子短了十个，隔着墙直说闲话，念山音，说的老太太心里犯嘀咕就出来了。王二掌柜的，你的耙子没了，难道是你兄弟偷你的耙子？王二说，可不是嘛。哎呦，我编的耙子呢？您编的耙子叫他剁碎了，倒在墙头外头了，你看我这少了十个。哎呦，这个孩子，昨天晚上啊，我编耙子扎了手，你兄弟说他会编，没想到他偷了你的耙子，等他卖回钱来我还给你。哎，老太太，我不过那么说说，我应该孝顺您，要这么说呀就算了算了。就这样，人家王二没说什么。等伙计一叫门，老太太以为儿子回来了，骂着就出来了，开开门一瞧，哟，不认识。你找谁呀？哟，老太太，我们给您送菜来了。啊，你叫错门了，我们没叫菜。您姓程吗？有一位程爷程咬金住在这儿吧？是啊。啊，那就没错了，我们是会友楼的。您那位程爷跟我们东家有交情，交给老太太您送来上等酒席一桌。说着把圆笼挑进来，进了屋子，打开圆笼，里边是凉碟热碗大件。老太太，给您往哪儿放啊？哎呦，这么多呀，你把蒸饼啊饭食啊就腾在盆里头，把那菜往哪儿放也没这么多家事啊。一伸手把锅盖打开了，您哪都遮到柴锅里吧。哟，那成了杂合菜了。哎，谁让我们没那么多盆啊碗的。好好，哗哗，一碗一碗的都倒在锅里头，什么鸡鸭鱼肉凉碟热炒都掺和一块了。老太太，我走了。老太太见过世面呢，哎呀，这两天我手头不方便，要不然怎么着也得给您俩酒钱，以后再补吧。哎，不用了不用了，你们程爷和我们东家有交情，拖着圆笼就回来了。到这一看，程咬金和尤俊达正在聊呢。程爷，我给您送去了。谁出来的？老太太。搁哪儿了？伙计愣，搁您家了。哎，我问你搁哪儿了？伙计心的话，你们家有什么呢？啊，全折到柴锅里了。老程一听，当时把眼珠瞪溜圆呢。我说小尤啊，啊，你听见没有？咱们还学周瑜鲁肃登堂拜母呢，咱们哥俩在这儿，该蘸酱油的不蘸醋，该蘸卤虾油的不蘸老虎酱，吃什么是什么滋味，你怎么叫我妈吃杂货菜呀？这是朋友啊。啊，别教了，我不干了。程咬金这一喊，尤俊达着急了，心想，这个伙计你不给我找事儿吗？我想教程咬金是有所求，他要不干了，我的那个事儿谁给办去呀？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接下来请您继续